剩低笑与心里，只想这晚爱莫停，幻想祝福的一句，天天盼再见未来，梦中曾见中也再次叫我妄想。